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7章马人和告密生第106集。 乌姆里奇教授抓住玛丽埃塔，使劲把她搬过来面对自己，开始猛烈地摇晃她。眨眼之间，邓布利多已经站起来扬起了魔杖，金斯莱冲了上去。乌姆里奇向后一跳，放开了玛丽埃塔，他的双手在空中挥舞，就像被烫伤了似的。 我不允许你粗暴地对待我的学生，多洛雷斯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的脸上第一次显出了怒色。 你应该冷静些，乌姆里奇夫人。 金斯莱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。 现在你不该给自己惹麻烦。 不。 乌姆里奇气喘吁吁地说，抬起头瞥了一眼金斯莱高大的身影。 我的意思是，是的，你说的对，沙克尔，我失态了。 玛丽埃塔就站在乌姆里奇放开他的地方。乌姆里奇突如其来的粗暴行为好像并没有吓着他，他也没有为自己被放开而松一口气，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古怪迷茫，手里紧紧攥着拉到眼睛下面的袍子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哈利突然想起，金斯莱刚才在小声嘀咕，而且自己还感到有什么东西从身旁掠过，这些事让他产生了怀疑。 多洛雷斯， 弗吉说，他摆出了要彻底解决问题的神态。 今晚的聚会，我们能肯定有这次聚会。 是的。 乌姆里奇镇静下来说， 是的，是这样。艾克莫小姐给我通风报信以后，我立刻前往八楼，同时带去了几个值得信赖的学生，以便当场抓到那些参加聚会的人。可是，看来在我到达以前，他们预先得到了警报，因为我们到达八楼时，他们正在四下奔跑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的名字我都掌握了。帕金森小姐冲进了有求必应屋，替我看看他们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。这间屋子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。 让哈利惊骇的是，他从衣袋里抽出了钉在有求必应屋墙上的名单，把它递给了弗吉。 一看到这份名单上有波特的名字，我就明白我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了。 他柔和地说。 太棒了， 弗吉说，脸上绽放出笑容。 太棒了，多洛雷斯，我来瞧瞧。天哪！ 他抬眼望着仍旧站在玛丽埃塔身旁，手里轻轻握着魔杖的邓布利多。 看看他们给自己起了什么名字。 弗吉轻声说， 邓布利多君。 邓布利多伸出手，从弗吉手里拿过那张羊皮纸。他注视着赫敏几个月前草草写下的标题，有一阵子似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他笑着抬起了眼睛。 看来一切都完了， 他简短地说。 请问你需要我写一份书面供词吗，康内利？或者在这些证人面前做一个陈述就够了。 哈利看到麦格和金斯莱对望了一眼，两人的表情都很焦虑，他不明白眼前是怎么回事，弗吉显然也不明白。 陈述？ 弗吉缓慢地说。 什么？我不…… 邓布利多君，康奈利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在弗吉面前挥动着那份名单，脸上仍然挂着笑容。 不是波特君，而是邓布利多君。 可是 弗吉脸上突然闪现出醒悟的表情，他惊骇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大叫一声，又从炉火旁跳开了。他小声说着，又一次猛跺自己那件正在冒着烟闷烧的斗篷。 没错，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， 这是你组织的？ 是我组织的， 邓布利多说。 你招募这些学生参加你的军队？ 本来今晚应该是第一次聚会， 邓布利多点点头说， 只是想看看 他们是否愿意跟我合作。当然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邀请艾克莫小姐是个错误。 玛丽埃塔点了点头，弗吉看了看她，又瞅了瞅邓布利多，他的胸脯在不停地起伏。 那你确实在密谋反对我？ 他嚷嚷道。 没错。 邓布利多高高兴兴地说。 不！ 哈利喊道。金斯莱飞快地给他递了个警告的眼色。麦格教授睁大了眼睛告诫他，但是哈利突然领悟到了邓布利多的意图，他不能让他这么做。 不，邓布利多教授！ 别出声，哈利，不然的话，恐怕我只好让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了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没错，闭嘴，伯特！ 弗吉大声喊道，他还在惊喜交加地紧紧盯着邓布利多。 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今晚来这里，本想开除伯特，可反倒 可以逮捕我了。 邓布利多笑着说：“ 丢了芝麻，捡了西瓜，对吗？” 维斯莱， 弗吉大声喊道，现在他高兴得直哆嗦。 维斯莱，这些你都记下来了吗？他说过的话，他的口供，你记下了吗？ 是的，先生，我讲是的，先生。 珀西殷切地说，他飞快地做记录时，鼻子上都溅了墨水。 他想建立一支军队，对抗魔法部，他想推翻我。这一段记录了吗？ 是的，先生，我记下了，是的。 珀西一边说，一边高兴地浏览着记录。 很好。那么， 弗吉说，现在他高兴得容光焕发。 把你的记录复制一份，威斯莱。马上把副本送给预言家日报。要是派一只速度快的猫头鹰，我们还能赶上早上那一班。 珀西飞快地跑出屋子，用力关上了身后的门。弗吉朝邓布利多转过身。 你现在要被押送到魔法部。在那里，将被正式起诉，然后被送往阿兹卡班等待审判。 啊， 邓布利多轻轻地说。 是啊，不过我觉得我们也许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困难。 困难？ 弗吉说，他的声音仍然高兴得直发抖。 我看不出有什么困难，邓布利多。 可是， 邓布利多抱歉地说， 恐怕我看到了。 哦，真的吗？ 嗯，你好像误以为我会……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束手就擒。恐怕我是根本不会束手就擒的，康奈利。我一点儿也不想被送进阿兹卡班。当然了，我能逃出去，但是多浪费时间呐！而且坦率地说，我想起自己还有一大堆事呢，我倒是更愿意去做那些事。 乌姆里奇的脸色越来越红，他看上去活像被灌满了滚烫的开水。弗吉盯着邓布利多，脸上的表情傻乎乎的，就像突然被打懵了，而且简直不能相信竟然发生了这种事。他轻轻发出一种哽咽式的声音，扭头看了看金斯莱和那个留着灰白短发的男人。到现在为止，在屋子里的人当中，只有这个男人始终一言不发。他朝弗吉坚决地点了点头，离开墙壁向前走了几步。哈利看到他的一只手漫不经心地伸向了自己的衣袋。 别犯傻，德利士， 邓布利多和蔼地说， 我确信你是个出色的奥罗。我记得你的 NEWT 考试成绩好像都达到了优秀。不过你如果想，用暴力逮捕我，我就只好对你不客气了。 这个叫德利士的男人挺滑稽地眨了眨眼睛。他又看了看弗吉， 不过这回好像是希望得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指示。 这么说， 福吉冷笑一声，恢复了常态。 你打算单枪匹马对付德力士、沙克尔、多洛雷斯和我，是吗，邓布利多？ 梅林的胡子呀，当然不是。 邓布利多笑着说：“ 除非你蠢到逼我这么做。” 他不是单枪匹马。 麦格教授响亮地说，一只手伸进了长袍。 哦，是单枪匹马，米勒娃。 邓布利多严厉地说， 霍格沃茨需要你。 废话说够了。 福吉说着抽出自己的魔杖。 德力士，沙克尔，抓住他。 一道银色闪光在屋里飞旋，随着炮声似的一声巨响，地板抖动起来。一只手抓住了哈利的后脖梗，用力把他按倒在地板上。第二道银色闪光爆炸了，几副肖像在喊叫。福克斯发出了尖叫声，空气中尘埃弥漫。哈利在尘埃中咳嗽着，看到面前有个模糊的身影轰隆一声倒在地上，响起了一声尖叫。接着是通的一声，有人喊道： 不！ 随后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拖着脚步拼命走动的声音，还有一声呻吟。接着是一阵平静。哈利挣扎着翻过身，想瞧瞧是谁把自己勒得差点喘不过气来。他看到麦格教授蜷伏在他身旁，是他让哈利和玛丽埃塔摆脱了危险，漂浮在空中的尘埃轻轻地落在他们身上。哈利有点气喘吁吁，他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身影正朝他们走来。 你们没事吧？ 邓布利多问道。 没事， 麦格教授说。他一边站起来一边拉起哈利和玛丽埃塔。尘埃在渐渐散去，一片狼藉的办公室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。邓布利多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，那些细长腿的桌子都被撞翻在地板上，桌上的银器也摔坏了。福吉、乌姆里奇、金斯莱和德力士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，凤凰福克斯在他们头顶绕着大圈飞翔，轻柔地鸣叫。 真遗憾，我不得不给金斯莱施魔法，不然就显得太可疑了。 邓布利多低声说， 他的理解力真出色，大家都看着另一个方向时，他修改了艾克莫小姐的记忆。替我谢谢他好吗，米勒娃？好了，他们很快都会醒过来的，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有时间交谈。你们必须装出这中间没有时间流逝的样子，就像他们刚刚是被打倒在地，他们不会记得。 你要去哪里啊，邓布利多？ 麦格教授小声说。 格里莫广场。 哦，不。 邓布利多说着坚毅地笑了笑。 我不会跑得远远地躲起来。用不了多久，福吉就会觉得要是没把我从霍格沃茨赶走就好了。我敢向你保证。 邓布利多教授。 哈利开口说，他不知道应该先说什么，是先说说自己真后悔创办了 DA, 引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呢，还是说说邓布利多为了使他不被开除而离开让他难受极了呢？可是没等他再开口，邓布利多就截住了他的话头。 听我说，哈利。 他急切地说。 你必须尽全力学习大脑封闭术。你明白我的话吗？完全按照斯内普教授的吩咐去做。要练习大脑封闭术，特别是在每天晚上睡觉以前，那样你就可以封闭你自己的头脑，不再做噩梦。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，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。 那个叫德力士的男人正在动弹，邓布利多握住了哈利的手腕。 记住，封闭你的大脑。 当邓布利多的手指接触到哈利的皮肤时，哈利额头上的伤疤突然一阵剧痛，他又感到了可怕的蛇一样的感觉，渴望去攻击邓布利多，咬他，伤害他。 你会明白的。 邓布利多低声说。 福克斯在办公室里盘旋了一圈，然后在邓布利多上空低飞。邓布利多松开哈利，举起一只手紧紧握住凤凰长长的金色尾巴。随着一道火焰，他们两个消失了。 他在哪里？ 福吉嚷嚷着，费劲地从地板上爬了起来。 他在哪里？ 我不知道。 金斯莱大声说着，一跃而起。 不对，他不可能幻影移形。 乌姆里奇喊道。 在学校里不能这么做。 楼梯！ 德利士喊道。他扑过去，用力甩开房门，消失在门外。金斯莱和乌姆里奇紧跟在他身后。福吉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站起身来，掸去胸前的尘土。大家难受地沉默了好一阵子。 哼，米勒娃。 福吉恶狠狠地说，一边把撕裂的衬衫袖子弄平整。 我想你的朋友邓布利多这回恐怕完蛋了。 你这么认为吗？ 麦格教授轻蔑地说。福吉好像没有听见他说什么，他四下打量着被毁坏的办公室，几幅肖像朝他发出不满的嘘声，有一两幅甚至做出了粗鲁的手势。 你最好带他们俩去睡觉， 福吉说。他回头望着麦格教授，不屑一顾地朝哈利和玛丽埃塔点了点头。麦格教授什么也没说，带着哈利和玛丽埃塔走向门口。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，哈利听到了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的声音。 你知道部长，我在很多问题上跟邓布利多的意见都不一样。但是你不能否认，他很有个性。